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顶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顶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现在这点儿哈，再过半个多小时 啊， 到了晚上6点开始，北京的夜色慢慢降临之后，大街小巷都涌动着消夏仲夏夜之梦 啊， 这种感觉 说白了就是喝啤酒撸串呗。 挺好的一个文言开头，让你这么一说那么没情趣， 多接地气儿。 不过话说回来了，晚上大热天吃完饭或者没吃饭去哪儿呢？ 撸串啊。 你怎么还这？反正由于今年城区里边严禁露天烧烤，很多烧烤摊啊都转移到屋里边了 啊。 人家店家说了，只要我这烧烤架子在屋里边啊，就不能算我是露天烧烤，你知道吗？ 是 啊，他是这么说。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究竟该谁管，你要是想搞明白还不太容易。晚上7点，记者按照市民提供的线索，从北二环积水潭桥北的小西天牌楼向西进入这个文汇园路，刚走不远就一阵阵烤串的那个味儿，哎呦这冲。随后就看到马路北侧的人行道上密密麻麻摆着塑料桌椅，烤羊肉串的 啊， 烤鸡翅的，烤鱿鱼的，烤小龙虾的， 烤小龙虾 啊， 反正就是小龙虾 啊，对对对，小龙虾不能烤啊， 是 烤的是大腰子啊，反正各类烧烤应有尽有，什么川醉香烧烤、老杜烧烤、灵力烧烤、铁板烧、王哥烧烤，反正总之都有 这么多家啊， 对啊，100多米的范围内遍布着5家摊点。行人便道上每一处烧烤小门脸都摆放着桌椅，那场面相当的壮观。 是有点。 哎呀，这个今年不是城六区全面禁止露天烧烤了吗？在这儿吃会不会被查呀？你别说，听记者这么一说，一位店主一边烤串一边说，您就放心吃吧，啊，就是为了防止检查。你看我们容易吗？我们现在都改成室内烤串了。只要烤架在屋子里边就不能算露天烧烤。有一位住在马路南侧5月花亭小区的居民说，你说现在北京治理露天烧烤，这些烧烤摊儿虽然说都在屋子里边烤，可是谁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排烟净化设备啊。你看看这些装修，这些桌椅情况，连个门脸都是破破烂烂的，你想想他怎么可能花大价钱买那些排烟呐、净化装置啊，他怎么可能花这钱呢？ 好像也是哈。 哎呀，这些所谓的室内烧烤最多就是在烧烤架上安个普通的抽油烟机，把抽油烟的管道直接就捅屋顶上，这污染跟原来还是一样啊，没什么区别， 白费劲呢。 传统意义上说，这烧烤该是归谁管？ 城管吧， 归城管管 是吧？ 记者就拨打了96310城管热线进行咨询，得到的答复是说，城管只负责露天烧烤的管理， 是 对于这种已经搬到屋里边的烧烤摊位啊，城管是无权管理的，你得投诉到环保部门 啊。城管觉得这挪屋里就不算露天的了， 所以记者说行，打12369是环保局的热线。接线员答复说， 对于室内烧烤，首先要区分店面是否有营业执照。 嗯， 如果有，那么该店的后厨油烟直排问题归环保部门管理，如果没有，则需要找工商部门进行管理。即使有营业执照，店里存在的乙门乙窗烧烤也不归环保部门管理。想投诉，欢迎您拨打12345市政热线。 哎呦，这答复怎么这么长啊？ 哎呀天哪， 念得我全身都是鸡皮豆。 哎呀，这还得分他有没有营业执照啊。 啊， 这个你去查去，你好查吗？ 嗯，不行，麻烦点。 打12345吧， 问问 啊。记者打12345也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答复，人家接线员说会把问题向所属的海淀区政府反映，您等等协调啊，等等我们会处理的。 反正打了仨电话，这事儿最后还没有给出明确说法。 上有政策的，下有对策啊。行，不让露天烧烤，我就把架子搁屋里边去啊。还对这种以门以窗这烧烤还归不归环保部门管，还得两说着。哎呀，你说这个玩意儿，附近的居民，您家那窗户上要都沾了油烟，这归谁管？ 是呗， 是吧？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啊！ 这不是这一个意思啊！ 倚门回首，却看烤腰子熟没熟。关键是夏天啊，其实有些人好这口也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能够找一个既不能够既不影响附近居民的好地方啊，又能够满足这些吃客的这些需求啊。 我怎么听着今天这事儿特像昨天说那在自己家院里养了八条大藏獒的事儿一样呢？ 那一样嘛，一个是吃的，一个是吓唬人，不是，一个是咬人的。 但是你看，都说是在自家的院子里，觉得咱管不着， 啊、 但是它确实影响到周边的人了。 是，哎呀，今天咱们这样，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就是这大热天哈、开始进三伏了，晚上你一般都去哪儿消夏？仲夏夜之梦在哪儿做这梦去啊？就是上哪儿一般喜欢纳凉啊解暑？您有什么样的高招？反正还没进三伏天呢，真进了三伏天，我估计露天烧烤的这生意还能更好。 反正也就是说，不仅仅说说您去哪儿这个消暑纳凉啊、也可以给我们讲讲您消暑纳凉的方式。 对对对，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下，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出来，别目光只盯在烤串上，您盯完了之后，您这腰围就长了。 腰围， 对吧？另外，您要是再有个痛风啊之类的这些毛病，您这疼起来多难受啊！ 就是啊。 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在望京南湖中原南门之外呀，有个馒头摊儿。 嗯， 卖馒头的李文荣大妈啊，一边卖着馒头，一边呢用笔记本电脑搞文学创作。 不是搞什么？ 文学创作。 馒头和搞文学创作， 别说你啊，周围人看着都觉得新鲜着呢。 哎呦，李大妈今年多大岁数了？ 68岁了、 哦。 而李大妈啊，总是一边卖馒头一边写诗写散文。李大妈把自己打印好的散文集啊，就放在手边，这来买馒头的人啊，都特好奇，翻起来看看吧。这一看完了不得啊，高手在民间呢。这好多年轻人看完之后都是这反应 啊。 李大妈一边吆喝着馒头啊，一边还跟年轻人们聊聊文学，这两不耽误、 哦、是吗？ 李文荣说啊，以前呢就很羡慕年轻人用电脑，自己一直都想学。 嗯， 2008年呢，他就捡了台闺女自己使剩的旧的台式机， 嗯， 这才学起了打字。 嗯， 到了2013年呢，自己呢又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嗯， 这样啊，卖馒头的时候也能把这电脑带身边了， 升级换代。 所以啊，现在能一边做买卖卖馒头，一边写散文、 哦、 对他来说这是一件高兴的事儿， 是吧？ 李文荣把册子也翻给记者看啊，我们一看这目录啊，竟多达300多条 啊。合着300多条是目录啊？ 哎呦，内容还挺广泛的呢、 哦、 什么文体呀、啊、也没有什么限制 啊, 啊， 就想着什么写什么。 都写了些什么呀？ 比如说啊， 嗯， 多阳果蔬齐采购， 嗯， 顺势天空风雨来。 哦，这个， 反正李文荣曾经这是以为说这个生意人啊，这不容易。那 生意人卖馒头啊，这、哦、卖馒头也算生意人。 那觉得特不容易， 啊、对对对， 我就以这题材，我写几首诗吧。 哦， 我写写打油诗 啊, 啊， 说的一般都是一年四季的辛苦。 嗯， 李文荣就觉得啊，写诗呢，其实啊要比写散文难，但是更有意思。 嗯。 在他另一本小册子上啊，有一篇短文，200多字啊，是他写给女儿的一封信。 嗯， 李文荣说，前一段时间啊，女儿呢帮一个外国朋友翻译了一封信，也是类似的内容。 嗯， 他看了之后有感而发，也给女儿来了这么一封。 你瞧瞧， 其实李文荣啊是望京那一带土生土长的居民，婆家也在这儿。他坦言啊，自己文化程度呢不算高，只有初中一年级，之后啊一直帮家里务农。但是现在这望京是大地方了， 对，那时候务农的嘛。 哎，他说啊，我小的时候花家地这一片那就是农村。 呵， 李文荣说啊，自己没有想过出书，也没有想着要借着卖馒头来炒作。 嗯， 无论是学打字也好，还是写东西都好啊，都是为了修身养性， 嗯， 培养兴趣爱好。 你瞧， 人家还说，你说我盯着馒头是一天，我看着电脑也是一天。 嗯， 人不能越活越窄，不是？ 哎。最后一句话我跟你说，跟老人聊天吧，他就是长知识长智慧、 啊、 你看看，人不能越活越窄，知足常乐， 是、啊、 甭管这诗这散文写得好不好，我自己高兴是吧， 嗯， 这日子过得就挺好， 而且一直透露着一种这个积极上进的生活状态。 对啊，您想想每天数数，哎呀卖馒头挣了多少钱呢、 啊、 心里边舒坦吧， 是， 你总比那个哎呦炒股今天赔了多少钱呢， 能不提这事儿吗、 啊、所以他感觉他就是不一样。 哎呦、 啊、 今天可是不能提炒股，很多朋友心痛啊。 其实要不然您写诗呗，写写诗啊，兴许心里边就舒坦点。 行，反正我们这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平台。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怎么避暑，晚上夜间宵下去哪儿、嗯、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张晓辉说了，在家扇着芭蕉扇消暑纳凉啊，这天您扇扇子还管用，真桑拿天来了，扇的风都是热风， 是 那才难受呢。 那电吹风变成了、 啊、 那叫什么，空调变成了电吹风啊、 嗯、 吹出来的都是郁闷呐。 还有在国外听我们节目的 哦，是吗？ 啊，张青去蒙古国避暑吧。 哦， 2013年的时候，哦，这是现在回来了，这都15年了哈、 啊。 他在蒙古国的塔木查格布拉克草原啊，这地方念着不顺。 没事，在咱内蒙古一样有这样的风景和避暑的这种感觉， 是吧、 嗯？ 您从承德往北走 啊， 依然很凉快嘛。 张北草原非常美丽的， 是吧？ 嗯。 哎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晚上这天去哪儿消暑大凉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博岸博兴还说呢，露天烧烤啊，政府治理真不容易， 是。 百姓的素质还得提高、 嗯、 啊，就是咱你说我不乱扔签子啊，这串的时候我们关键是这个呛得慌是吧，还得是商家多自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夏天纳凉啊有什么样的高招，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说说一个昨天在朋友圈啊引爆的小话题。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一向以低调形式示人的神州租车这回武装到了牙齿。昨天一群哈、 啊， 社会关注度极高的名人出镜，加什么黑车、约炮、 啊、 不安全这样的刺耳的这些词儿， 这是什么呀？这是、 啊、以及 BTU 知道吗？ 这有什么意思呀？ 抵制 U 啊，这反正拿一小牌，我先开始看错了，我也没仔细看，以为是 N 就是 No 的那个字儿呢、 啊， 结果发现人家那 N 字是倒着搁着的。 这抵制 U，、 啊、 这 U 又是什么呀？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啊、 这里的 U 指的是从国外闯入国内租车市场的不速之客 Uber。 啊，优步。 啊，这叫优步 啊。 啊， 对，中文名字优步、 啊。前两天咱在节目里边还说过，有一位大姐在北京用 Uber 也不知道怎么着。打了一辆，约了一辆伦敦来的这个专车。 伦敦来的。 对，在那边接单了啊，这事儿反正就也是这么发生的、 嗯。 哎呀，看了这则引发关注和争议的广告，很多人都会问，哎呀，这个神州司 Uber 到底打了谁的脸呢？ 嗯，怎么个司法啊？ 我告诉你啊，里边的广告语是这样说的、 嗯、 家里有10个好叔叔也斗不过车里的一个怪叔叔 啊 怪叔离啊。不心存侥幸就不会身处险境， 这叫什么跟什么呀？ 反正就是身穿黑色西装，图片当中的男主角啊，手持着一个黄色的指示牌，上面一个大大的 U 字被划了一个交通标志当中代表禁止的斜杠。 嗯， 图片当中的这位男性啊，仔细一看就是这两年非常火的男明星吴秀波 啊。 当然了。除了他还有其他很多朋友，像什么海清啊， 很多朋友 啊，就是大家都是嘛，都是朋友嘛。什么中国马拉松女子马拉松的记录保持者呀，电商的研究者呀，驾校的教官呐、 啊， 投资人，甚至还有律师、调查记者， 各行各业、 啊。在这一系列广告图片出镜当中，都是为这个神州租车代言 啊， 什么毒驾、酒驾、醉驾、黑车司机的马路游戏。哎呦，这个里边说的。让大家触目惊心呢， 挺敢说呀。 关键是迎来了不少人的眼球， 嗯， 神州的这次营销，但是就叫座不叫好啊。很多人说看了神州的广告， 就想下去那 Uber 试试。 这什么心态？ 哎呀，做好产品前能不能够别老想歪门邪道呢？ 啊反正在微博啊微信的朋友圈里边，多数网民并不买账， 让大家觉得他这撕的有点没有风度了。 关键是另外全程都在微博微信平台当中做出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那 Uber 公司，这可受到了大量的舆论支持。哎呀， Uber 其实是最大的赢家。人家有一位网友说，既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又赢得了同情分，还打击了竞争对手。哎呀，这是一屎盆子水，就扣了自己一脸。说的是那个做广告那家哈，有一位资深从业人员的评论颇为点睛，说如果要是引起争议的还有关注度的营销出发点，那这黑的广告啊，这算成功了，但有什么意义呢？消费者无感，业内人士臭骂，撕了半天对手，如果手法不当，撕下去的不会是对手的名誉，而是自己的脸面。 没错， 说的挺狠啊。其实又升级了，其实又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据说啊 ，Uber、滴滴打车、神州租车，后来他们投资方有可能都是一波， 都姓柳。 嗨，哎呀，结果最后发现，竟然是那些小公司，就是没听过名儿的租车公司，有可能是最受伤的 啊。 因为这三家公司目前很火，就是因为这件事儿。 哎呦，最近江湖有点乱呐。 嗨，这还算江湖呢？这个，其实呢，不管怎么说哈，方便老百姓出行，不管你怎么着啊，又实惠。比如说今儿我收到了两家公司不同的不同公司送来的打车优惠券，这个我心里边很高兴。你们爱吵吵去吧，反正我能整点实惠的， 这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 所以有的时候，哎呀，希望最后的实惠是切切实实的落在老百姓身上，而且安全。那些所谓的看着特别触目惊心那些词儿，离我们越远越好。 没错没错， 也希望那些管理方能够拿出智慧，让老百姓的打车不再成为一件难事儿，是吧？来看看，有很多朋友又发来各种各样的。五零后太不厚道。今天的股市多养眼 啊，对眼睛好，大氧吧，就是绿色的呗。 绿油油的，这词用的。 哎呀， 这不安博心说啊，哎，喜欢凑热闹的，不是不管酷暑寒冬啊，消夏都是给自己找个理由。暮色公园散步，家中斜躺阅读，一杯清茶，那都是消夏的好方式。你说弄一肚子啤酒跟腐肉，那不是消夏，那是折腾。 嘿，还在说腐肉这事儿啊。那咱们得去正规的店啊，您看至少价格您别觉得太低啊，太便宜的不见得是好事。 是， 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全靠您自己把握。 接下来还要说出租车的事儿 说完了专车，说出租车。 哎，对，昨天呢，根据北京交通执法总队的消息啊，截至目前，执法队呢今年的上半年查获了364辆克隆的出租车。这个克隆的出租车呀，大多是通过改装报废的出租车。而且啊，那收费是明显高于正规出租车的。夜里10点之后啊，商业繁华区和城乡结合部是克隆出租车的重灾区。 你瞧瞧， 昨天上午交通执法总队呢也展示了3台克隆出租车。这些车你别说啊，从外形上看啊，还真是跟正规的出租车一模一样，很难用肉眼区分。而且这些出租车啊，真的跟那些正规出租车一样，什么顶灯啊、公司标志啊、金币的车牌号啊，也有运营资质啊。当然了，这资质呢，这个他说有是不是真的，这肉眼看不出来， 反正有个条贴玻璃上。 哎，在场的一名这个某出租车公司的司机介绍说啊，出租车司机呢是能通过细微的差别看出来哪个是克隆的 啊， 人家是行家嘛，看的就是门道啊。比如说标志不全，有的呢那个电照的标志啊有点窄，跟正规的比啊少那么一条，没有 GPS 车台等等，这些很细微很细微的差别。但是你说咱普通乘客哪能分得出来哪些车是克隆的，哪些车是正规的呀？其实也根据交通执法总队第7大队执法主任王震介绍说，查到的克隆车呀，基本上都是使用改装计价器，费用呢明显高于正规出租车。克隆车上还大量的使用假钞，而且还不遵守交通规则呢。由于克隆车严重的扰乱了出租市场，交通执法大队呢一直是高压打击。2013年以来呢，查扣克隆出租车2000多辆，仅仅今年上半年就查获了364辆。根据执法队员也介绍说啊，克隆车呢大多数都活跃在夜里10点之后， 刚才不说了吗？像什么商业繁华区啊、城乡结合部啊，经常能看得见克隆出租车。 反正这些地方您要是打车得留神哈，我就纳闷哈，你说这个交通执法大队一直是高压打击，怎么这克隆出租车的数量听着怎么不见少呢？今年上半年就查了364辆，那会不会还有没有的，有漏网之鱼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铤而走险买个报废车，他就敢明目张胆的上街冒充正规出租车挣钱呢？ 当然了，如果他们的活动规律和活动范围已经摸清楚的话，想真的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很快能见成效的吧， 是吧？反正我们也是希望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有关部门能好好想想。哎呀，接下来又该放广告和路况了。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参与我们节目哈，说说这个大热天的晚上都爱干点什么，吃点什么，怎么能够度过漫漫的长假啊？长假 啊，这个热热闹闹的长假，热热乎乎的长假，您的消暑纳凉方式啊，您喜欢的避暑的地方啊，都能给我们分享一下，那就最好不过了。 那个词儿是怎么说来的？ 怎么说？ 漫漫长夜无心睡眠，是吧？睡不着觉的时候，您干点什么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辗转反侧的时候，听大城小事重播呀。 两点听啊，第二天早上起来还上不上班啊？ 听完就想睡觉了吧？ 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刚才说的是那个假出租车哈， 克隆的， 克隆，你说这个东西造假，这坑人。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呢，也是造假。当然了，这个造假倒不涉及钱，但是怎么觉得那么别扭啊？这两 什么事儿造假？ 这两天啊，这个昌平实验小学毕业班的同学，这不是照毕业照吗？ 啊， 照完毕业照之后，你当时出不来啊， 是 你得洗出来。 是， 同学领毕业照的时候发现，哎。拍照的时候我在现场啊，这照片上有我呀， 是， 但是照相那天我们校长李校长没来呀，他怎么出现在合影当中了？ 呀，这什么情况？ 听着有点瘆得慌。 是啊， 照片有可能是后期 P 成的 啊， 合成。哎，昌平实验小学6年级毕业班的一名学生家长说，6月10号啊，学校组织全部4个班的毕业班嘛，集体拍集体照。但是校长那天没到啊。这几天学生陆陆续续拿到了毕业照，发现嘿，队列前排正中间竟然出现了李校长的影像。孩子们也觉得挺纳闷的啊。 孩子年纪小， 6年级也明白怎么回事了，在家估计也使过啊 Photoshop 啊、美图秀秀啊这样的软件。这位家长说，学校的这种做法明显是弄虚作假呀。昨天下午仍然有学生陆陆续续来昌平实验小学领这个毕业照。一名毕业班的学生也说拍照那天这校长确实没到现场。说我们站好队，第一排中间留了一个空椅子啊，当时肯定把这个都隔开了呗。记者在学生领取的毕业照片上啊，学生所说那个空椅子位置上果然看到一名中年男性形象，感觉吧略显突兀， 画风不太一样。 哎呀，这个看来软件使的还是不是特别的娴熟啊。昨天下午呢，记者拨通了这个学校责任督学王丽萍的电话。王女士说呀，她并不清楚这件事情，将会尽快的把这事情了解清楚。当然从主观上判断，李校长当时应该是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哎呀，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予补救吧。啊，给孩子留一个完整的印象。至于这种做法是不是会对孩子造成负面的影响呢？人家王女士说，这要看家长从哪个方面去引导了。如果校长没有特殊的事情，肯定会到场的。希望家长能够从正面引导孩子哈。 这个完整的形象也分完整的好形象和完整的糟糕形象。 什么一件事儿，那自然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都从积极面的去考虑。 对， 但是您老不做那个不积极那一面，不是更好吗？ 而且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哈，这个家长的引导是一部分，学校的老师啊和这个教学的大氛围也是一部分，全推给家长，好像谁少了点什么责任吧。 反正你要说孩子哈，在家敢不听爸妈的话，你在学校你敢不听老师的话吗？所以有的事儿啊，就别老找辙。 该承认有问题就有问题，咱老老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人，是吧？孩子从中也能学到点知识。 这个胡某啊，没有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 嗯， 他也没有获得工商部门的营业执照， 嗯， 居然他就将这个收过来的彩票机啊，自创玩法开了一家小的彩票店。 你慢点慢点哈， 啊， 没手续， 对， 没审批， 对， 买彩票机， 嗯， 什么叫自创玩法呀？ 哎呀，你听啊，这个胡某啊，这个初中文化的一位啊，居然就可以在一间出租房里边经营着这个彩票店。他说啊，这个经营的彩票店一个多月，机器呢能出彩票，到时间就能开奖，一共五张牌啊，押注呢一般是在10块钱到600块钱不等。 嗯， 开业到现在差不多营业额40多万，那个中奖率还挺高的。反正公诉机关就认为啊，胡某呢没有经过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扰乱市场秩序。他的行为啊，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的规定，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且啊，涉案金额也比较大，建议量刑在5年以上。但是啊，因为按照规定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之后呢又如实供述，所以可以考虑从轻处罚。有一名曾经在这个店里买过彩票的男子就说啊，我确实在这家买过彩票，买了3次，中了100块钱，亏了180块钱。我当时是在回家吃饭的路上，一抬头我就发现，哎，这有家彩票店，那就买着玩玩呗。这家店的店门上啊，挂着一个香河肉饼的牌子，玻璃门上写着彩票，说这个即中即兑呢。 啊，进来的时候是肉，出来的时候是肉馅儿。关键是这个彩票得有国家正常的手续，您这个什么手续都没有，还自创玩法，那不就跟变相赌博没什么区别吗？ 嗯， 是吧？你说你是个彩票店，说你个赌博点儿，那也不为过呗。所以在这儿我们想说啊，这个做生意取财有道啊，这犯法的事儿咱不能干。 你说这受教育水平不高，但是呢还挺聪明，可惜啊， 聪明 这聪明没用到正地方啊。 哎，现在有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 嗯， 啊，您说您开着车停路边上，突然间有人拉您车门，然后就坐您车旁边，你瘆得慌不瘆 得 慌？ 那得吓一大跳，你谁呀？ 哎呀，33岁的男子姓贾啊，他真是真事儿啊，他虽然姓贾，但是这事儿是真的， 嗯， 啊，就坐别人车里边还不肯下来呢。警察赶到现场之后还拒不配合工作，把2名警察还抓伤了。你看看这事儿呢，发生在去年11月28号晚上。贾某啊和生意伙伴这吃完饭啊谈生意，别说席间啊喝了点酒，也没喝太多，3瓶100毫升的二锅头， 半斤多还不算太多呀。 小二来了3瓶 啊， 俩人饭后呢就打车到西城区和平门一个地儿唱歌啊 KTV K 歌去。当时呢这路边停着一辆私家车，车里边坐了一名女的。哎呀，她男朋友呢，这女司机的男朋友下车去银行啊取钱啊，存钱还是取钱，甭管是怎么着，去银行了。当时呢这贾某一看这情况，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无故就拉开了车门，就坐进后座了。 嗯， 哎呦，把这女司机吓得赶紧下车了。这车主从银行回来，男朋友回来说你赶紧下来，结果啊人家就不下车，没辙打电话报警吧。过了一会儿呢，这贾某呢被生意伙伴终于给拉了出来 啊， 拉下来了。但是拉下来人家还不干呢，用拳头砸车顶 啊， 用力推后车门。辖区的2名民警赶到之后，就开始劝这姓贾的，姓贾的还不听，辱骂民警，而且采取抓、挠、撕、拽这些暴力方式。 哎， 你能想得出来吧？ 拿自己当猴了。 哎呀，最后造成2名民警的面部和手背分别受伤，其中一人还构成了轻微伤。贾某呢就被抓获了。这不是昨天西城法院一审以妨害公务罪判处贾某拘役5个月，缓刑5个月。 又是一喝大了之后， 啊，虽然说是缓了吧，但是您这个所作所为，您喝大了之后您什么事儿都敢干哈， 那这个醉酒之后那一瞬间的微醺啊只是暂时的，清醒之后还要面对您醉酒之后所带来的一切不良的影响后果，烂摊子您得自己收。 对，这是微醺嘛，这算烂醉如泥吧。 就是 啊，就关键是这脏泥巴还坐人车里边了。哎，以后下回别干这事儿了。 昨天晚上6点多钟啊，有一辆天津牌照的警车突然呢就从东二环左安门桥外环方向主路，哎呦，一下就冲出去了。 嗯， 撞断护栏之后啊，把3名骑车的人给撞伤了。 哎呦， 记者呢就赶到了东二环左安门外辅路左安路路口的时候，看见一辆 天津牌照的警车正在被清障车拖离现场。警车呢，车头已经被撞毁了，车身下边还压着一段变形的护栏呢。在外环主路的隔离带上，护栏中间还出现了一个缺口。北向南的自行车道上呢，还有一些车的零件啊，在距离现场不远的路边，两辆被撞变形的电动自行车往旁边一停，其中一辆那电动车啊，什么前车轮、后车座都不见了。根据网友现场拍的照片显示啊，这辆警车的牌照呢是金 A1682 警，左右两侧大灯被撞碎，引擎盖被撞歪，车身呢确实是涂有公安的字样。根据附近一家商铺的老板介绍说，事发的时候呢，这辆天津牌照的警车突然就从二环外环的主路冲过来，先呢是撞坏了护栏，之后这警车还没减速呢，车头又撞上了三辆迎面而来的电动车，之后一直到了路口这才停下来。其中呢，两名骑车人的伤势比较重，被送到120送走了，另外一名骑电动车的中年妇女呢，脚腕受伤了，在一旁呢等着民警问话。人家也说啊，这个我记得从警车上下来了一名穿警服的男子，看到有人受伤之后赶紧拨打电话报警。晚上7点多钟，警车被拖走，警车上的男子被带回了交通队接受处理。反正现场交通队的民警没跟记者再透露任何事故的细节了。 嗯，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短信吧。消夏怎么过哈？梅伊特朗说，我办了一张 梅特七 啊，梅特七啊， 每次都给人念错， 每次都想念成梅特朗呢。我办了一张公园联票 啊， 每天晚上6点半，我到颐和园围着湖散步。 哎呦，真不错， 湖边凉风习习，非常凉快啊，而且关键没蚊子。 我还真想说来着，您涂点防蚊水，那不招蚊子那就不用多此一举了。 哎呀，说到蚊子叮咬，这老想做广告。下周二欢迎您收听健康北京啊。 哎呦， 我们请到了北京疾控中心病媒所的有关专家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夏天防蚊子的话题。 我也听听吧，昨天晚上我这手指头已经被咬得跟胡萝卜一样了。 哎呀，还行。 魏泽刚说啊，夏季炎热，饮食要清淡，我推荐过水面。其实北京不论从前还是现在呀，在夏天的饮食当中吃的最多的就是过水面。其中呢用芝麻酱拌面的最多。以前呢用深井的水去拔这个面，那是最理想的吃食，因为这种凉的扎牙根啊，俗称井拔凉，井拔凉。用这种水过面那才够劲儿呢，才有晶池冷于雪的感觉，非常爽。 哎，你说这天会不会有一些特别执着的朋友说我就要吃锅条 烫舌头呀 会有人这么说， 烫牙花子呀。 哎呀，反正这个也许有人哈， 那就跟夏天喝热茶一样，吃完了也许发汗反而凉快呢， 是吧。小骆驼99最棒说，憋照领导不在以前是没有听说过，也许是技术先进充分利用吧。说我们家孩子今年中考憋照就这样，我都没看出来，可是我们家孩子觉得这屁的太明显了。哎呀，现在孩子比家长明白的多啊。 孩子是业内人士，一眼识破。 看来这事儿还不是一起两起是吧，不是孤案啊。这个领导这儿出来一下，你说孩子对这个学校3年也好6年也好是充满感情的，最后你说毕业照之后有个弄虚作假的出现，你说这个感情受不受伤？ 但我倒觉得这一瞬间毕业照成了孩子印象当中的一个笑柄了，每次拿出来都说，哎，当时他不在的，就是递上去的。 这一下这一辈子都记得住了是吧？ 这校长可真是被记住了。 哎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夏天的晚上有什么样的好安排啊。其实我们说了半天的露天烧烤，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远离。另外呢，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哈，也是希望少吃啊。您说您有这个高尿酸血症，就是俗称的，要是再疼过，那就是痛风发作过， 是， 这就不适合吃这个。 对、 啊， 而且就是您没有这个症状，那经常吃什么大腰子呀、吃脆骨什么的，那、三高也有这样的风险啊。 没错。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儿见。 小中间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